阿挑原來嗰個銀行嗰、那個職員唔係人，唔係嗰個銀行嘅職員。 我屌， 哇！請個臨時演員走嚟做， 即係老 闆。喂，大佬騙局嚟嘅，仆街！ 唔係咁嗰個係咪 Teller 去招呼佢先？ 唔知道，總之我聽到呢個故事咧笑碌地。我係從 搞笑 㗎，我從香港會計師公會嘅網頁裏邊咧睇到呢個 case。 喂，呢啲應該上警訊㗎喎。 係啊，警訊嗰啲新聞嚟嘅，仆街！喂，我係 auditor。你話唉，我帶你去啦！如果你趕住要份10月31號嘅節數嗰個嘅EM day 嗰條節數，屌原來嗰條友根本就唔係銀行職員嚟嘅，所以點解就算香港會計師公會都係咧，即係雖然你都同阿爺好 friend 嘅啦，都出咗 alert 啦，就係你包仔小心做呢數嘅，因為佢一成立香港公司嘅時候，或者透過香港嘅子公司母公司，你一定要做盤數出嚟噶嘛，第一佢會提醒你嘅，喂存貨一定要點， 係啊， 仆街，喂佢話俾你聽有幾多錢存貨，你就信啦。 嗯， 你唔翻到去嘅話咧，唔該你唔好簽一份咧，即係完全所謂嘅unqualified 嘅 report。 嗯，喂，但問題你話點嗰啲存貨啫，但問題佢成個地區咁多間廠入邊咧，佢好話唔好聽，佢見到喂唔夠存貨嘅話，佢問隔離廠借埋埋咁樣塞滿曬個倉咁樣， 即係例如佢好簡單啫嘛，佢過咗之後先揾你，咁你同佢簽唔簽啊？ 嗯， 喂，存貨你就睇10月31號， 係啊， 你冇1月15號睇嘅， 係啊， 係咪先？ 嗯， 當然你有其他嘅方法去睇，即係例如話你出出入入啊，佢都冇去睇，咁但係你只係10月31號可以睇嘅啫嘛， 係啊， 佢話揾第二間或者內地嗰啲。 嗯， 會計師你信唔信？信定唔信？ 嗯， 咁即係翻我哋嗰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你香港銀行而家咁樣搏法， 係 其實製造另外一個金融危機嘛。 金管局其實 金管局提醒 係 IMF 提醒你 係 啊，即係話學阿 Anthony 話齋，繼2008年之後，即係 另一個金融風暴， 另一個金融風暴就因為共產黨。 但係問題IMF。喂，呢啲咁嘅機構都好信嘅，你諗下佢即係 economic hitman 嚟嘅喎。喂，即係啱啱90年代又有一個乜鬼震盪療法，又係 IMF promote 嘅。 哦， 到今時今日，烏克蘭冇咗克里米亞之後， 即係你個外國勢力喺呢個香港搞鬼。 係啦， 真嘅左膠就話俾你聽 ，World Bank 同埋 IMF 係信唔撚過。 係啊， 因為點解呢個係真係英美勢力嘅爪牙嚟嘅啫。 係啊。 自由新自由 咁，所以系咪即系呢个敌人讲反话？即、就、系、是、我哋就应该即系更加大，即、就、系、是、大步向前走咧， 奋身救祖国咯！讲个废话， 如果我系银行，即系我系金管局嘅话咧，我真系会即系嚟。如果而家你已经借咗70%嘅贷款啊！嗰個係掹嚟㗎嘛？ 喂，其實唔係啊，我哋而家總資產係有 20% 係即係大陸嘅即係 lending 嚟㗎。你嗰個 multi part effect 幾撚犀利啊！如果一冧嘅話， 喂。唯一嘅辦法，我亦都擔心香港銀行嘅就係、是，你好似嗰陣迷債咁， 係 打包出去所謂嘅， 佢將啲 bad debt， 唔係將 bad debt， 將呢啲嘅貸款 係有問題嘅貸款， 即係有風險嘅貸款組合埋一齊，再整個乜鬼嘢CDS 啊，我都唔記得咗啦， 唔係即係 CDS， 即係嗰啲違約嗰啲保險， 係啦， 信貸違約保險啦， 咁你就撲街啦， 你哋講呢啲仲好。 其實因為佢好多基金咧，尤其係退休金嗰啲咧，或者係強積金嗰啲咧，喂，我諗住喂完全係無風險噶嘛，我攞嚟退休啊嘛，撲你個街，原來你係買曬呢啲嘅 total loss 嘅，咁我退休點撚樣算？ 同埋你嗰個連鎖效應啊嘛，即係話如果你揸單銀行走去借，就是你冚家產揸單銀行啫， 係 係 啊， 而家唔單止係就係揸單銀行，亦都 HSBC 又借，跟住你其他香港嗰啲銀行就即係跟風嘅。點解睇到佢哋有商機啊嘛？ 係啊， 有市場啊嘛， 係啊。 咁大家都諗下，喂，點唔得？我都要避險， 係 所謂 transfer of risk， 咪攬住大家一齊死。 跟住咧，我就打包， 係攬住一齊死， 再俾第三者，俾間保險公司嚟嗰陣時 ，AIA 咪出事咯。 係啊 ，AIA 亦都係我又要避下險，屌我又要。即係再打包， 但係咧 迷債咁之類嘅嘢。 阿土話俾你聽，最撲街咧就係啲 banker， 嗰啲 banker 咧短期內因為佢成績表交到貨，佢自己發 bonus 咧，佢就代代平安。 冇錯， 係嘛？因為佢自己唔係佢自己嘛。 唔係呢個都係華爾街嗰陣時嘅問題啦，你可以睇得到，係、 啊、 咪？如果你而家香港嘅金管局或者 IMF 出咗個 warnings 之後，大家都唔係好警覺嘅話，你又會出事㗎。

唔係，你搞錯咗，你真係你都係真係當呢個民主派係一嚿嘢、一塊鐵板，你好多派。 我燒過，我燒過， 你燒過咩？ 我燒過，我燒過。 哦，原來你都係咁。 唔係，所以我唔敢答佢。你咁講，你 講，你講，佢冇即刻答。 嗱，唔好講公民黨。嗱，或者咁講啦，其實有一樣，有一個人你漏咗嘅。阿張炳良呢， 係啊， 阿張炳良其實而家吹風呢越吹越旺喎，其實因為我上個禮拜我睇呢個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呢，其實佢一個 marginal 又有呢個泛民背景嘅人士嚟。 哇，陸公衛都係喎， 係咪咪就係囉， 陸公衛 你嗱你點評價，你覺得算唔算係呢？如果係 冇所謂㗎嗰條、啊、如果我以鄧小平講嗰個標準呢、 嗯、 就係、是、你唔反對中國， 你覺得佢算唔算愛國愛港嘅人士？ 你擁護一國兩制，你可以鬧共產黨， 你覺得 都算你愛國愛港噶啦？ 唔係啊，你跟住越加越多嘛，屌，應該係愛國愛國愛黨啊嗰啲咁嘅嘢啊嘛。 冇話愛港係你 愛國愛國愛港， 愛國愛港啊嘛。 係你聽錯 啦，夾我啦、啊！上次都係你班社民聯，人哋都冇話我講錯，你又夾。 得得得，呢個我留翻下一 part 再同你。 係咪㗎？即係你肯定冇講。 你又而家講緊，非常肯定。 唔係，但係你嘅講法，我翻翻去頭先你個阿喬文啦，就話喂，公民提名又冇。 唔係你嗰個基本法裏面個寫咗個 design 框框係咁、嗯，當時你係通過咗嘛？如果你要得公民提名嘅，第二個用第二種提名嘅，點解唔得啫？ 唔係啊， 個亂就冇冇章法㗎啦。 戴耀廷講法，我翻返去做保守民主派、溫和民主派。戴耀廷就話：你當提名委員會係一個類似選舉委員會做簡單嘅 vetting，、嗯、即係無論你講推薦又好，提名又好啦。 喂、嗯，老實講，你點可以去歪曲佢，將佢異變咗啫？人哋係一個機構專 題委員會 做， 大佬。 佢提名委員會佢有個機制噶嘛？佢講明清楚咯，由四大犯人選出嚟嘅，用一個民主嘅基地選出一啲候選人俾你全港嘅市民。嗯、 喂，等先，唔好意思啊，我打斷少少，我想讀翻《基本法》第45条，佢係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喺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 附件咧， 哦，附件， 你睇埋附件，仲有人大常委會。 佢講四個 sectors 就係講附件。 哦，因為但係你嗰四個 sector， 你又贊唔贊成？其實要取消呢個公司票咧，呢、這個好堪薄 嘅 啫喎。 可以傾嘅，嚇，呢個可以傾嘅。 呢個可以傾嘅，嚇，起碼就唔會話即係有咁多嘅一啲操弄嘅一個機會啊嘛，係咪？ 全世界都操弄 啊，係嘛？ 睇下我去美國考察，咪又係點操弄？ 喂，第二個， 因為你攞美國嗰啲即係翻鬼佬嚟比，你 仲翻鬼佬差啲㗎？ 唔係，我就覺得其實咧，你話有公 信任啫嘛。 嗱，我話俾你聽啊，公民提名其實唔係容易攞嘅。 係， 如果你攞100%嘅選民， 嗯， 即係例如而家係30几万選民啦，3万几4万票啦，唔容易攞呢件事。同埋對你建制派都有數啊。屌，陶君衡攞到30几万，屌长毛又攞到30几万，同点机攞到 岛区， 同你拆散晒啲票啦！屌， 你睇你自己上次港岛区嘅选举，哇！你用嗰啲人真系用得几神啊， 系嘛？边系神啫？ 唔系你话我呢个方法得唔得先？嗱，你要 guarantee 你 赢呢个选举， 根本而家就系为归翻去基本法同埋佢附件同埋人大常委会讲嘅规定去做。 如 果你讲第啲嘢，啊呢个真系讲唔埋啦噶，同你如果冇得倾噶啦。 唔系基本法唔系圣经嚟噶嘛，大佬可以改噶。 吓，定圣经啦，改有个程序噶嘛，话改 唔改咯？咪根据基本法修改程序都得。 如果冇被改啊嘛，你改到先算啦。 嗯， 系嘛？ 因为你唔撑。建制派唔撐， 我個人都唔撐啦。 定還是你係必要的沉默啊？ 我唔係必要沉默，我話咗唔撐就撐。我要講嘅嘢我實講噶。 唔係，我有一個聽一個講法喎，即係你哋嗰啲建制派都有同我講嘅喎。即係我孤恩其名啦，佢就話咧，共產黨俾得香港人口選行政長官嘅話咧，佢 pretty sure 可以贏你哋。你同唔同意？ 哇！我又未聽過呢樣嘢説話喎。 我真係聽過佢咁講。 但係我就可以類似咁諗法啦。我感覺咧，冇人同我講過。即係佢要保險啊。 嗯。 佢嗰、那個、即係 頭先你講段説話咩？基本法啦，咩提名委員會咧，四大界別都係保險啦。 佢就要 就篩選啦。 佢如果唔係實點樣搞呢啲嘢啫？係嘛？ 嗯。 其實即係個篩選係實有，睇篩選對邊個有利啫。係。咁、那個問題就係話佢冇信心啊，大家。佢冇信心俾你班有。 出嚟。 所以你就度一条桥，就话咧，加强互相信任，不如立咗廿三条线，系咪咁咧？你有咁嘅用意嘅你？ 系有咁容易 吓，因为实拉唔到我陶君衡啦，话晒都识识地啊，系嘛？ 唔系你要好守规矩嘅， 话咁讲噶， 梗系啦，差人吹鸡你要走先嘅， 梗系我啦，屌你差，真系 我 真系， 我知道你屈人喎，而家 嗱，你好似阿土咁样，喂，试过揾把假刀嚟扛住阿梁振英把颈喎，呢啲算唔算违反基本诶呢个廿三条先？如果你立咗 违反廿三条，违反而家港英定落嚟嗰啲咧，你对国家元首或者领导人嘅恐吓咧，你真系死得啦！ 我呢啲咁嘅， 但系佢把假刀嚟噶嘛，嗰啲示威行为嚟噶嘛， 几时真啊？ 系嘛？唔系即系嗱， 不过呢啲恶化就唔好讲啦，即系佢。 哦，你都觉得呢啲系恶化嚟嘅？呢啲系 而家港英嗰啲系恶化，所以唔敢用噶。 嗯， 你彭定康敢用咩？ 嗯， 系咪先？ 系， 佢唔敢用噶。 即系你都觉得，如果我哋基本法即系， 你唔好话啦。佢彭定康嚟嗰日啊，我带啲渔民去示威啊。 系， 嗯， 直情同我讲啊，你唔好超过警戒线啊，超过警戒就开枪啊。吓， 嗰 阵时话晒 你渣啫，你屌你俾谭永康带到你。 我冇啊渣，我加埋记咗上船，你咪开枪咯。谂住佢咪投降咯，就话俾我听赔咗二亿咯。咁多做咩啊？俾钱咪唔退咯。 唔系嗱，再讲呢个廿三条啦。嗱，好似阿陈太同埋阿李柱铭咁样去咗呢个美国同呢个拜登倾偈，呢啲你又觉得算唔算勾结外国势力？如果以呢个廿三条嚟做一个定义嘅话，你觉得佢应唔应该收监 咧？佢又唔系搞唔勾结势力咧，外国势力咧就应该问佢。我就觉得佢成个好似去述职咁样，去请求指示咁啊， 唔系 请示咁啊， 我就咁谂。就因为共产党呢，即係例如你睇文汇大公都知，係咁打你台湾同香港嘅，即係coordination 啊，你係咁勾所谓勾结啦，我哋嘅讲法就係话借呢个美国佬嚟即係争取香港民主或者中国民主啦咁样。 嗯， 因为共产党最憎嘛，咁我咪做足囉，扑街。得唔得先？你觉得呢条桥得唔得？你问我，我想问你啫，我请教。 去请示老细就请示老细啦，你使乜同佢问个是非啫？系咪啊？大家都做依紧政治，就知道发生咩事啦。我去美国考察啦，嗰啲基金会直情话我哋捐钱俾刘慧卿嘅，我哋捐钱俾陆公卫嘅。 嗯，哦， 喂，佢通过基金会去捐俾佢啫嘛 ？NDI 嗰啲 知道 NED 或者系 NDI， 呢好多种都有，有嗰啲啊。 我知，我都收過。 收料仲啊，你都收過啦。 唔係我華人民主宣收，又唔係陶君衡收。 你都收過啦，你真係。 我 嘴誠實你啊。 又係我。 係啊，我下次就會就問你有冇收過啊？ 有啊， 問唔到你啊。 咁但係唔係我代㗎嘛，大佬，我請人啊，或者做 科長 收咁樣嘛。 所以我覺得依樣嘢咧都係我哋嘅不幸嚟嘅。 係嘛？ 因為如果立到政黨法咧，咪好咯，大家均均真真。同埋我一路以嚟覺得咧。政府都要支持民主派或者支持反对派， 喂，咁开明你 你要培养佢政党政治啊嘛，你政党政治咧，如果我谂咧，你政党轮替有咩问题啫？基本主义社会、啊。 喂，即系原来你唔赞成一党专政嘅香港？ 香港点会有一党专政啊？系咪先啦？你轮替到？咁先係資本主義噶嘛？你輪替到就係你自己渣俾人輪咗啫。係 嘛？但哦呢句喂嗱，如果呢句説話用落大陸又得唔得咧？ 用落大陸唔得喎，佢因為佢自己行嗰套制度同我哋 唔係你頭先你講嗰樣嘢唔算係即係你自己嘅真心話嚟嘅咩？ 係真心話係香港呢個地方。 哦，香港呢個地方。香港應該有輪替嘅。 喂你食得鹹魚抵得渴。喂你行呢個制度就有呢個咁嘅情況出現，係咪先？ 嗯、喂，我想了解一樣嘢，話曬鐘樹根都係同即係阿爺好近嘅人啦。 係啊， 你 又係中江噶？ 你唔，我當你唔係共產黨員啦。 係、 你唔係你周玉成咁啊？即係佢都唔敢認，亦都唔敢唔認啊！因為地下黨員冇得認嘅。喂，你真係好犀利！我睇翻咧，2012年咧香港島嘅選舉，你哋咧曾玉成36000票，葉劉30000票，阿鐘根你33000到，跟住黃國興27000。喂，你其實你實際上你攞到12萬、13萬票到，即係建制派，即係泛民咧好勁噶，善用街40000啊，阿陳家洛同埋陳淑莊啊7萬幾，屌， 嗯， 哇，你真係吸吸冚噶你， 曾玉成計數叻啫嘛， 係咪啊？ 屌，關曾玉成咩事？ 原來曾玉成自己計出嚟噶， 即係我 佢操盤嘅。 我第一晚已經同佢講，佢就我哋係用地理上分割嘅， 嚇， 我啲海報唔會貼喺中。 中西區、 南區、中西區，佢亦都唔會過嚟北東區咧，去派彈獎。 點解咁似嗰啲咩清末國咩勢力範圍國區咁樣嘅？ 唔係就係因為佢係數學。 唔係，我想問你一句啫， 即係你唔方便答就算。中聯辦有冇操盤㗎？ 點操控啊？點會 操控？操盤啊！屌，咪操控、啊！ 操唔到盤㗎！呢個世界， 你計到嘛？ 計到就係我哋自己計嘅啫嘛。 係唔係咁勁㗎？民建聯， 民建聯攞咁多票， 背後阿爺有咁多 resources 同埋即係 back up 係嘛？ 有幾緊要你？ 喂，你對咪對咪對咪對 咪，你唔好迷信啦、 啊！你真係講到咁敏感嘅問題，唔對咪？ 有啲咁迷信嘅嘢。你識我咁耐，你柴灣認我咁耐、啊，我攞一萬票， 我同你正式係就係， 我柴灣攞一萬票， 係 係， 你去叫一萬人投你票啊！大佬，我做咗廿年個案嗰度， 嚇 係嘛？ 我即係你， 即係我而家話個秘密俾你聽，你想贏咧，你真係實實際際為人幫人做嘢， 唔、單止蛇齋餅種， 蛇齋餅種係個 mean 嚟嘅啫，唔係一個 means 唔係一個 end， 係手段 手段 係， 所以咧個問題就係你要做個案，做個案咧。一定實， 即係你覺得泛民就係輸蝕，輸即係輸蝕俾你哋就係呢樣嘢啦。 打大空啊嘛，你打電話揾余若薇嗰陣時做個案，佢話大佬，我啲個案幾多錢一個分鐘啊？同你做個案，嗱、啊、搞唔掂啊！誒、哎、揾民建聯啦，民建聯最叻做呢啲嘢啦。佢、 喂，好啦，我當即係周玉成，即係呢個所謂我哋懷疑嘅地下黨員背後受到即係中聯辦嘅操控。 嗯 都得嘅喎，其實 你講乜都得啦。 你 不如問佢啦，我點同佢答啊？呢啲嘢係咪先？ 我想 我乜嘢又冇人可以咁咁幸福 噶， 係咪啊？ 但阿爺即係相關人士之前有冇同你講鍾樹根？你選啦，你贏到 冇啦？我哋呢啲幾辛苦啊，出嚟選。 我睇你個樣子係講大話呃我嚟嘅， 黐線，梗係冇啦， 冇 神劈語啦，都冇人叫喎。俾 你唔知香港島啊， 真彩㗎自己。 香港島係泛民嘅地頭嚟㗎嘛， 數 你睇你加下泛民嘅得票，佢真係大佬 overwhelming 贏你哋建制派，但係你攞四席，我哋攞三席啊。 佢冇吉事啊嘛，佢唔敢去分票啊嘛。佢多嗱，我加埋曾浩成係。七萬票， 嗯， 佢三萬七嘅，我三萬三嘅，七萬票， 系 佢七萬幾啊？阿陳淑莊好似七萬八千幾， 系七萬六千，嘥咗二萬幾票， 佢係多我哋成幾千票，應該多我三萬四，應該多我三千幾票。 嗯， 喂，佢如果分肯定佢都贏啦， 嗯， 但佢分唔到， 嗯， 因為佢冇地區裝腳，冇做地區工作。 但你覺會唔會覺得即係其實泛民入邊有啲人即係有鬼啊，專登去拆票咧？ 咁我梗係陶君衡嗰班友做㗎啦。 係咩有嗰 咩事啊 嗰事。 哇我係受害者你話我。 你真係。 屌我做我同你平起平坐啦。 我見呢。 唔使黃毓民屌你我屌你。 一年呢選區議會呢全部都係黃毓民帶隊專追住馮建基啦追住民主黨嚟打㗎喎。我咪多謝你咯！ 哦，即係你多謝毓民， 我多謝你阿哥 咪事啊！一年哥咪事， 我肯多謝你啊！ 喂，一年哥咪事，大佬黃毓民都同我分到假條， 未分係嘛？ 分咗啦！ 你又一嚿雲， 我知你啲關係如何啊？ 你借我而家飲咗兩杯酒，以為當一年 啫，冇啊！佢一啖都未飲過，仲要。 我問你有冇鬼啫？泛民裏邊你覺得有冇鬼？ 即係有冇你啲朋友啊？有冇呢啲朋友可以搭 配 先？ 如果佢正宮咧，就真係有鬼噶。喂，你有咩嚟可以無端端整個香港小姐落嚟咧？係，哇，嗰票拆得犀利喎！ 哇，可能善眾皆係鬼咯，會唔會啊？ 係咯， 你唔好話香港小姐啦，我覺得 你調翻轉頭講都得㗎。 鬼啊！哇，呢個高薪好多喎！ 哇，大佬，佢走入中聯辦談判，大佬，屌你真係啊！佢同阿爺真係密會啊，大佬。 唔係佢係嘛？ 我問啊！ 我唔知佢有冇啊！ 即民主黨有份啦、 啊，民主黨有興姐好開心，大佬，即我哋都係入過一兩次，佢 見到 出個 路 啦， 見到 要上到去同人哋 企幹 開會喎，我哋都冇咁嘅資格啦，係嘛？啊，真係犀利！ 喂，我哋休息一陣， 好， 唉，鍾樹根嚟啫，我哋開心好多，好 一陣講啲 personal 啲嘅問題， 第三節翻嚟再見。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HK Pinnon， 我是刘世良。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大军阀。 点啊？ 中间。喂，你即系做咗立法会议员几耐啊？ 我做咗好短日子啫，我哋新兵 啊，你对咪啦， 我哋新兵 推死我哋嘅 operator， 但你好够出位喎、 啊， 真系。 唔系，我觉得你咧就取替咗少少咧啊陈克勤嘅角色啊，因为我今日咧。佢哋幫我做資料搜集嘅時候咧，就維基百科全書咧中間有好多蝦碌嘢嘅。 係， 佢哋用缺失呢個字，我就覺得蝦碌。我逐樣問你玩下咧，喂大佬， 嗰啲咁嘅陳年舊事，嗰啲皮毛之癢啊，走個放大鏡放。 喂大佬，你係唔係即係建制派嚟㗎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你係 People's Republic， 電腦打錯字， 係咪㗎？ 已經認咗錯。 喂 ，China 同 Hong Kong 打錯字，你真 係你係港獨之父喎、啊！如果你咁樣睇嘅話， 我費事回應你呢啲嘢啊！呢啲咁嘅手文之誤啊，我就覺得啦， 好搞笑 啊！ 你聽過？你听过大班讲过香港个乡字正确未啊？ 香港， 香港 系咯， 佢讲紧英 文。每个人都有啲乡下音，有时做嘢手文之误，就冇嚟话歌天化日体咸相咁衰啦，系咪啊？ 你唔好下下都揾阿人歌 嚟 抽水啦。 喂，冇啊！呢啲咁嘅小无小算嘅错误，同冇一啲咁大嘅错误，佢老掌嚟。 喂，我最近今日俾人炸鸠咗。 喂，话俾你听，你对咪先。第一就是即系如果我无论咧嗰日绝食咗十几日又好，几百个钟都好咧，都系会打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系 系啊， 或者系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Hong Kong。 咁咪证明你爱国爱港咯？ 点会错得噶？你呢、這个啊，当你哈碌啦。立法会你系写咗主法會， 嗰个咧，嗰个 系咪你自己亲自操刀？我想问你， 嗰个字咧 系。 就是、真系睇错，系我打错咗。但我 一你打错， 你打错。你嗰条友咧就企下低又系咁夹住我，我改都改唔切。但 系 咧， 喂呢啲嘢 大可少喎，呢啲嘢 就唔关我事嘅、啊，因为佢嗰个咧剔你去， 啊、 去边度攞个 high power 拎啊去咗嗰度，系嘛？ 唔系喎，但系你系做你系学呢科嘅喎，你系 network 嘅 IT 喎。 你要睇咗佢个 high power 去边度先知噶？你唔睇你点知啊哥？ 唔系，我想问你 冇点过啦，老友。 第一样嘢， 你知唔知你个 high power 去咗边啦？因为改咗你都唔知啊。 我想问，究竟 Facebook 系咪你自己 manage 噶？ 吓， 而家唔使我。 之前系你啦，真系屌你真系， 咁啊错错人手唔 够，明白明白明白， 唔系但你有冇炒佢啊？即系佢咁样帮你出错法， 唔系啊，佢搞系佢自己搞， 你自己搞 真 系，系炒自己咯， 即系你好亲力亲为。 但 People 小方我讲过自己搞嘅， 嗰个咧我自己冇 check 嘅， 但系主法会系自己搞嘅，喂 ，high 翻拎澳门地图系自己搞，屌你真系， 澳门立法唔关我事， 咁样 澳门立法会你睇下佢咧，呢个就 系 佢 Facebook 自己。诶，整咗落去嘅， 只不过有 人哋整咗先，所以以后立法会咧就飞咗去嗰度，跟住咧后期咧就有人改啦。 得啦，得啦，得啦，得啦。喂，咁咧就第二单 嗰啲咁嘅嘢， 我逐单同你。 喂，下次你再讲，睬你噶。 仲有，仲有，下次唔讲，我唔知你有冇新嘢啫。啊，仲有 一次啫啊！ 开会一嚿云，嗱呢个维基百科全书啊， 就话你咧就有条友啊，系咁啊，次次整落去嘅。delete 完佢又加落去， 哦，即系你有 edit 过嘅， 就 edit 佢咪 edit 佢咯，所以就系指啊， 哦， 唔系佢话你咧， 喂，佢如果咁样讲，你所有议员捉错晒佢写错字讲错嘢，喂，你第一次啊，陈家乐啊，整篇英文出嚟都唔知乜鬼啊，乱晒大龙啊，吓到佢即刻啊，嗱嗱声嗰搵 Google 翻， 唔系你有冇讲过先，即系话立法会嘅会议文件比区议会更差， 系非常差。 系咁，跟住咧就係立法會嘅秘書處澄清咧，其實所有文件咧已經喺會議前咧準備妥當。 你知唔知啊？ 咁啊，鍾樹根就俾黃毓民，即係黃老邪，我呢個台叫就批評咧，就唔好一嚿雲啦，去開會啦咁樣。 呢個咧係佢講乜嘢咧？我佢嘅梗係講嘢流㗎啦。喂，你係真係堅嘅喎！你立法會嗰啲文件，你做過區議員都知啊，啲嘢清清晰晰。立法會咧就話：，哎，我寫封信嚟。中間夾九萬幾行字，夾不過我想動議咁就當動議啦。喂，你可唔可以咁緊要嘅嘢 highlight 出嚟咧？全部一頁咧，你區議會都唔會咁做啦。 但係大班 我 提醒咗你 喎，寫明動議。喂，我做市政局嗰時都冇咁差啦，係咪？啲文件清清晰晰， 係嘛？ 同埋你，同埋第三樣，唉，算啦，當你呢個過關啦，唉，總之立法會啲文件都係即係鳩流流啦，你嘅意思就係嚇。 哦，秘書處 咁啊，你串黃維基啊？即系建制派系唔撑黄维基啦，系咪？就你话屌你身家得十几十亿收皮啦，串嘴，串嘴你。 嗱，我讲俾你听，這個、呢个咧，黄毓民屈我嘅， 又黄毓民。我冇话黄毓民啊，大佬屌。 我会讲个情况俾你听啦。 系 当时咧，我就话呢个香港电台，你有冇搞错啊？六十亿搞三个 channel， 系 人哋黄维基。 22亿啦，搞30个 channel。 嗯，哦， 喂，你点解要咁多钱啊？嗯、如果30亿先至搞到3个 channel， 唔怪得王维基收皮啦。 哦，嗱、哦，即系其实 即系你撑王维基嘅。 阿蒋丽云议员咧就话你系撑王维基嘅，即系你成日拍台又喺度，即系喺度话就系话，点解唔发牌俾阿王维基啊？佢亦都有一次讲嘅就话，我觉得咧，其实佢系企喺王维基嗰边嘅。觉得佢其实都系讲反话啫，算跟佢个人可以咁讲，其实系比较一个粗心大叶嘅人，亦比较真性情、好直率嘅汉子啊！我谂王维基先生都明白，佢呢句说话都唔系指佢嘅啫。佢话你系真汉子、 啊。我冇听佢讲啊，好多谢，好多谢你嘅演绎啊！我第日翻去问下佢系咪咁讲先啊？ 但系几冧你话袁秋都 咁清楚， 好多啦嘛。 佢话你系 冧你啊，冧你啊，真系 好冧你啊， 冧我冧我咩啊？我都唔识袁秋大佬。喂，最后啦，第三单哈碌事件就喺 Now 嘅大名大放，俾阿飞哥做呢一个嘅访问嘅时候爆一句粗口，就是、肯。谂定有， 不如我哋听下先啦。 好， 系咁，你认为梁振英啊，佢管治好有效啊？即系同阿林郑讲得唔同嘅、 哦，有唔同就唔出奇。那个问题都我头先讲咧，你睇下你从边个角度去睇，你话完全话冇问题又唔系嘅，肯定系有问题嘅呢、這个世界。肯定 对麦 对麦对麦， 肯定 有乜可能佢肯定噶？ 系咯，我哋大家都系咁样听。嗱、啊，快B又聽係咁樣諗法， 係咩？快B話你講粗口喎、 啊，冇快B冇講，冇講快B，快B係冇講話我講粗口，佢對電台都冇講。 你咁驚，你咁驚話人哋講粗口做咩啫？請我同你飲酒嘅時候，你成日都喺我面前炒蝦炒蟹嘅、 啊、 大佬。 我而家仲未同你飲緊酒都冇講，講成晚都 講嘅啫嘛， 成晚都你講 嘅 喎。 好嗱，你我 嗱嗰度咧， 你覺得頭先嗰句唔係粗口嚟嘅？ 我話肯定有咩粗口啫、 啊？肯肯定 係你哋寫埋連啲友聽到之後咧，走去投訴撈，撈個腳軟， 邊個寫文面啊？ 因為一做完電台， 長毛 佢自己都話啊，今日好，但佢驚住阿凡邊講粗口，佢大家都冇講粗口， 鍾樹根講咗。 佢冇講過呢句，今日我冇講過，係啊， 我唔信。 阿快 B 都係咁講。 我叫阿 Ray 問阿快 B， 問阿問埋阿阿邊個都冇講。 唔係問其他人係冇意思噶嘛。我再 喂當事人啊，冇意思。 我先聽多次先， 請多次啦，係、哎、費同你拗，快啲。Operator 再嚟，你自己聽多次，大聲啲。我哋講 林鄭收得唔同喎， 收息咗。有唔同就唔出奇。那個問題都我頭先講咧，你睇下你從邊個角度去睇，你話完全話冇問題又唔係嘅。肯定系有问题。 哇，摆明系有个 H 字喺度啦 ，H 字，你系 H 字啊？ 唉，当你 系、哎、你真系指鹿为马啫、哎， 你真系指鹿为马死仔。 睇下我点解即系选唔到咧？我点解做唔到建制派咧？即系如果我系中间咧？咪認撚咗佢， 咪咯， 肯定有問題。喂，中文係 喂，如果我有講，我肯定用。 唔係中文只係話肯定有問題，或者肯定冇問題。點話肯定有冇問題嘅啫？ 留一留， 肯定咯。 留一留口點啫？ 喂，大 咁強語氣啊？咩事啊？ 我到而家 羅羅廢啦，我仲話佢羅羅廢添啊！ 粗口都係加強語氣嘅啫，其實。 你中意講粗口，我唔中意。 我唔覺得係咯。 Oh really？ 真係有咁嘅事啊！ 你喂，即係你喂，所以咧，我話你真係犀利。 政治嘅嘢咧，即係我都學咗啦，係要小心啲。啲人咧屈得你就屈㗎啦，所以你自己唔小心係抵死嘅。 嚇！哦嚇！ 喂。仲有一段嘢咧，你系最近哈碌嘅，你有冇谂？ 系 边段啊？ 英文啊，佢话你英文渣 啊。唔系，其实我又唔信啊，中间啲英文 又渣嘅。我又讲咗句渣嘅英文啊。 唔系，佢就话你嘅背景好犀利噶嘛，你就系PhD candidate 啊嘛，好似 系咯，系伦敦， 不如我哋播播先。 University 喎，吓。My opinion is that, because now. 你以为陈景？ 我都唔知道你点样抽两句说话出嚟，咁就系、是、咁我就 未入。 three 跟晒英文，送埋歪你咁过瘾。 I think we ask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no limitation or

左派家庭出身。 唔係啊，我讀聖詞台灣堂咧。 聖詞台灣堂，即係咩聖 Stephen Church School 咁樣嚇。小學咧？ 小學咧又東莞同鄉會嘅學校，我哋係掛住英女王幅相嘅嗰陣時間，各個課室。 OK， 無端跟到共產黨揾食。 我冇跟佢揾食啊！我哋向往共產主義啊嘛，令我係年青人咧。 你有冇覺得失望？ 六七歲， 你有冇失望？ 當時一定唔會失望噶。 而家屌，我而家問你， 因為點解咧？個問題咧，就係話以前咧諗嘅嘢咧就太過單純，即係好似而家班僆仔咁諗，即係向往咧話烏托邦啊嘛。但係原來即係實際嚟講咧，好多嘢咧。就唔係咁理想嘅， 係 嘛？係、哦、做唔到嘅有啲嘢， 係、 因為始終都係要管人啊嘛。 邊個教你嘅呢套嘢？我想知道 咩嘢啊？自己睇 即係自己睇書，學校冇教， 學校會唔會教聖經嘅大佬？ 哦，聖神玩藏我知啦、基督教 就 who up in heaven。 但係中間你自己係咪基督徒先？ 曾經想做啦、 你念天主經，阿花都 who are in heaven、 啊。我哋叫、我哋唔係叫天主經，我哋主禱文， 主禱文，基督教。 哦，咁啊，但係其實嗱，你自己本身就話，即係呢個即係基督教，你自己本身已經冇信啦。喂，但係你又信唔信中國夢咧？即係而家即係呢個習近平鼓吹嘅中國夢，你又點睇咧？ 夢咧，睇你點解咧？一個理想咯，中國嘅理想。 你嘅中國夢係點先？ 咁大家都希望。即係中國強大嘅、中國咧越嚟越好嘅，法制嚟越嚟越完善，越嚟越民主，人民之間民生活係越嚟越安穩嘅。呢啲都係大家個理想啊嘛，係嘛？ 係。 咁有咩問題咧？ 冇問題啊！ 唔係，我哋諗下 啫。但係即係你大我十年到，即係你六七暴動嗰年期間， 我嗰陣時小學。 小學 ，OK， 嗯， 咁但無端端點會真咗跟咗左派陣營？呢個你可唔可以講下咧？ 都話俾你聽，逢係十五六歲， 係 一定係好追求一啲好公義啊、好平等呢啲烏托邦嘅世界，係嘛？ 係， 同埋嗰陣時有反叛嘅思想， 係， 即係我哋反建制嚟嘅， 係。 當時 你係 即 係 你做 講嘢， 即 係 做個學民思潮嗰啲僆仔咁樣， 差唔多， 係， 即係反建制，因為點解咧？當時你港英政府乜都話依樣個唔得，嗰樣唔得，中國又點衰，共產黨又魔鬼。我哋你話越為魔鬼乜，我哋越去探討下佢係咪魔鬼。 係， 嗯， 咁啊， 你家族有冇影響啊？ 冇。 你阿爸阿媽係咪染紅嗰啲友嚟㗎？ 冇， 唔係嘅， 冇。雖然都係基層出身，但就冇。 但係即係你從即係近呢幾十年啦，即係烏托邦還烏托邦啦，即係你由即係呢一個。打到成幫開始，其實你已經知道其實中國好多問題噶嘛，係咪？ 是啊、 即係當年好多大話噶嘛，即係三反五反啊、饑荒啊、大躍進啊。 我又覺得 嗰啲 係大話，即係你話得佢做得過激咧，佢逢喺啲嘢都有個歷史原因嘅。因為雖然你由毛澤東個時代都話係行共產主義，但係咧你始終有好多封建嘅思想烙印喺度， 呃人嘅啫，其實係 唔係呃人？你冇辦法俾你去翻個年代咧，時光倒流一樣係重複咁嘅嘢。 嗯。 因為你嗰、那個， 你有冇反省先？我想問。 咁我咪話俾你聽咯。嗱，你重複去曬嗰度咧，一樣會重複係依樣嘢。 其實好多好多你哋呢一個陣營嘅人咧，都有好多反思噶嘛。 會 係咪啊？即係例如話， 所以最 當日我好支持老毛嘅。 嗯。 突然之間打到四人幫，喂，其實係理想幻滅噶嘛。 喂，你真 係 好 話俾你聽，喂，原來嗰陣時候講嗰啲，你支持林彪又係錯嘅。你本來支持林彪，屌一個屈美十就唔支持，一個話呢個鄧小平係契弟咁，跟住又話佢而家又係當翻權。喂，其實你哋會即係會 rethink 呢個。 喂，我諗講下你都幾咧，就係、是、你細我十年，你都好了解一段時間。其實咧個問題咧，個問題咧打到四人幫咧，對左派陣營嘅衝擊 係 大過六四 N 倍。 係啊 ，N 倍。 嗯。 因為六四出現呢啲咁嘅情況咧，第一佢真係假，而家仲係好多嘢啦， 係 咪真係幾 有個新希望啊嘛？打到四人幫， 但係打到四人，唔係你六四咧，只係不過咧就會覺得係話，喂呢、這個衝突嘅手法唔好啫，係對你左派個對嗰個思想個衝擊唔大嘅， 嗱， 只不過 有個分別， 唔係好大嘅。但係打到四人幫就好似佢咁講，喂你以前預認為真理嘅嘢，而家變咗係歪理， 係咯， 咁邊啲係真理？ 係啊， 所以嗰段時間咧，所有成個左派陣營就出現好 崩潰咧，直情 崩潰迷茫，一個精神處處錯咗。 喂，李儀都係咁樣，因為咁嘅原因先至走咗。 而家就算泛民好多人都係由嗰段時間 邊幾個喂大佬？ 喂，司徒華都係 司徒老狗，係司徒老狗， 冇咁噶，專稱下人啫。 唔係我呢個台中意聽司徒老狗嘅，我所以咁講嘅。 係 司徒華咗咧。

你捐几多 啊？阿牛又冇捐过俾佢啊！ 我唔知啊， 阿牛啊，走去 陶君豪保钓啊，跟捐款， 出去保钓啊！ 听日 call 你，听日 call 你。 阿牛出保钓啊！我都 唔使啦，我系民主书冇你份，你捐俾花生台啦，或者今日你个咁捧场。 诶，我嚟做节目已经系捐一个捐献啦。 哇，你咁都算啊，大佬屌，你真系啊！好啦，喂，咁啊，今晚嘅时间差唔多啦， 系啦， 好唔好玩？ 好玩， 系 咁下次唔好问啲重复问题咯，问啲重复问题唔上嚟噶咯。 唔系你都有花生派先得， 你大 啊，你大把花生派，你咁出位， 你大把虾碌嘢真系有排揾你啊！姐，喂，下次不如揾你社唔系社民联嚟嘅，民建联其他啲成员得唔得噶？ 你揾到佢咪揾咯。我唔系做拉皮条嗰啲啊， 扯皮条啊，屌你真系唔觉得成日喺中文笑你中文大佬，扯皮条啊叫做， 我又 你帮手做下中间人啊嘛。 我唔系做 agent 噶，唔中意做呢啲嘢咯。 又唔做 agent 啦， 帮手介绍下都得啩。 唉，咁睇下佢哋愿唔愿意嚟啦。 佢应该识陶君衡嘅系嘛？佢 你都识好多建制派噶。 佢识你会个 level 啫嘛，嗰阵时候我即系大粒嗰啲 开会嘅， 系咯，有 场区会 有啲都识嘅。 唔系叫你得闲嚟下花生台，我其实我中意张雨晨噶。 系嘛？ 周浩成应该可能即系请佢嚟做下访问啦。 你觉唔觉得佢而家即系 方唔方便先？佢做立法会主席， 你问佢方唔方便啦。不过佢真系唔会，佢成日都话诶，我哋啲嘢佢都唔出现嘅， 系嘛？ 佢话要保持中立。 哦， 你信唔信咧？ 佢咁啊，真系做得几足噶嘛？ 系嘛？佢有冇机会选特首先？我想问。 喂，呢个 最后 final 喂，机会个个都有，佢做唔做啫？ 屌你讲完真系冇讲，大佬 你问咗鱼都系冇问，点会冇机会啫？ 唔系，但我觉得佢似咯。 你话投鱼阿眉都有机会，佢入唔入到去嘅一件事啊嘛，系嘛？ 阿爷撑唔撑佢？你觉得阿爷撑得 我成日都问过阿爷啲嘢，我又唔系阿爷，好似我就系代言人咁啊！ 哇，你 close 啊，大佬 有几 close 啊？ 姚哥， 好似你哋 close 啲啊？ 我哋点 close 啊？同阿爷大佬有咩 close 啊？大佬 点知啊？ 大佬我哋反共斗士，唔系我净系睇到香港岛选举嘅结果已经知啦。翻翻去第一节。第一、第二次嘅問題就係 咁啊！阿善雞都好多片， 但你揼得冚啊嘛， 係揼得冚好彩啫。 喂，大佬贏你差唔多成個揼咁滯，我哋泛民嘅選票，你得120,000票就攞四席，得七席，你犀唔犀利啊？ 咁佢計數叻啫，佢讀數學噶嘛。 唔係周成嘅問題，我覺得 冇事就玩 嘢嘅問題。 能量啊，夠人逐 唔係你反對我呢個講法先？阿爺好叻， 梗係 好 勁，反對你啦。 唔係我知點解反對我？ 第一， 阿爺叻唔叻先？ 我哋自己分票分得好，民建聯做得好。 真係你真係講大話唔使眨眼， 傻啊！ 你係 睇嚟用眼啦，你自己都要眨眼。 你真係講大話唔使眨眼嘅， 係我哋民建聯出得好。 你真係信一國兩制？ 屌！ 我話俾你聽，共產黨真係幹預啫， 係我哋技術性激動， 係嘛？ 技術性激動咁犀利。 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好多謝阿鍾樹根議員， 食宵夜我哋， 拜拜。